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六环的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玉带河大街桥附近39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占用了内侧行车道。受事故影响的，目前土桥至玉带河大街，这个桥的路段啊，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再跟您说一下，东六环的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玉带河大街桥附近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藏高速建祥桥到上清桥，关沟风景区到八达岭长城，京城高速芍药居到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香河园桥到大山子，五元桥到温榆桥，还有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京开高速玉前营桥到新发地路段。以上路段都是出京方向车行缓慢。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周末愉快。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刚刚我们还在聊这天儿是舒服点了。 是的，立秋了嘛。 哎，早晚开始凉快。 哎，早晚的温差也稍微大一点了。现在就算阳光比较好，但是您只要在一个树荫底下啊，有阴凉地儿啊，小风一吹，哎，挺好。 就至少您从这个屋子里边往外走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有一股热浪推进来的感觉了。 是 是吧？已经凉爽多了，尤其早上晚上，建议您这个时候啊， 可以吃点热乎的。 这么快就吃热乎的了？哎呀，好，建议您，我说的是，您可以早点起来。这个。这两天天气也好，有点那秋高气爽的样子了， 是， 虽然还是有点热啊，但是早上起来确实不错。您晨练呀，干嘛呀，可以锻炼起来了。当然锻炼完了，我们得补充点营养，吃点好吃的。 不过咱退一步说，上周五你跟牛老师学的那些，你在上周末的时候在家练习了吗？ 没有。 完了吧，牛哥，他算白学了。什么炸茄盒啊，什么的都说要练练，完了一个没有。 哎，这没动油 啊。 这个周末呢，我倒是自己在家真做饭来着。做的红烧肉， 嚯！ 但是这一次做的比较失败。原来做的，我跟大家也说过，那时候春笋刚下来的时候，我就拿那笋炖红烧肉，哎呦，好吃。这现在吧，我去也有卖笋的，不过那都是 有点老， 对，都是冻的了，就觉得差点意思。我说那琢磨一什么炖肉呢？我就弄那莲藕，拿藕炖肉 也可以啊， 又放点猴头菇，但是吧，吃完之后也还不错啊，也有点那种拉黏的感觉，但是还是跟笋没法比，就笋的那种清脆的感觉跟肉的那种口感搭配在一起，绝了。那藕吧，黏黏糊糊的，更糊嘴了，吃着反正差点意思。但是呢，又炖了一大锅，想炸茄盒来着吧，这没办法，还得把肉吃完了。到今天，我那肉刚刚吃，昨天 晚上刚刚吃完。 你炖了多少啊？ 就一锅，因为炖的不怎么好吃，所以一次吃的吃不了那么多。 来吧来吧来吧，有今天的嘉宾在，放心吧，那个这周末一定会重启炉灶。 我就想问问，这红烧肉除了笋炖还有什么炖跟它一块炖会好吃一些？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敬爱的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哎呦，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嗯，牛老师他那个为什么做的难吃啊？ 对啊， 他不是难吃，做的一定非常好吃，就因为炖了一大锅。 哦， 这东西他老吃不行，上顿吃下顿吃那不行。那清蒸甲鱼好不好啊？ 好， 你们能一天三顿连吃一个月，那说话都得变了味儿。 哎，我觉得牛老师说的有道理， 就是太多了。 那对对对， 就不嫌好了。 对呀、 啊，是吧？ 人们吃炒菜吃小炒啊， 嗯， 是吧？没说来大锅，没有小炒。 我太瞎色了，是吧？哎，是这样，一买肉就买多了，最后那莲藕啊都剩，都不是，最开始是莲藕和猴头菇都没了。就剩肉了，后来我再做的时候，周二还是周三的时候，我再做的时候又往里边加了点土豆 啊、哦，加点土豆，一会儿再搁点粉条，再搁点白菜。 要不怎么越吃越多呢？哎，就是这样， 就是借点肉味儿呗。 但是真没有笋好吃， 你也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不能绝对，各有各的味儿、嗯，是不是？猪往前拱，鸡往后刨， 嗯， 是不是？各有各的道。 所以我真心觉得啊，就是他炖肉没问题， 没毛病。 对，别太多，一来办事儿、啊，天啊，那太多了，意思意思。然后再其次，您往里也放点，比如类似于鸡肉啊、土豆啊，哦、是哎，弄一锅 混着炖。 哎，对对对， 那得更多了 啊！ 你得这个，你比如说弄个红烧肉 啊， 是吧？说咱们今儿吃红烧肉，好，我配点什么呢？配菜是吧？你得想办法。是不是你比如说红烧肉里边有百叶结烧肉， 哎， 百叶结儿， 哎， 说有梅干菜烧肉，搁点梅干菜， 嗯， 你看这个味儿都变了。你不能好弄一锅肉，今天炖这个，明天炖那个，一是吃不完，二一个味儿没了、嗯，两天那点肉香没有了，咱不说，您那点搁点佐料，这花椒大料桂皮那点味儿都没了，就剩油了，那就没劲了，是不是？而且那肉烧时间长了也不行了， 嗯，好 也没劲了。 行行行，改天我放点百节进去。 啊，百节现在 是、哎、那个 好 吃好吃， 是吧？ 啊，对对对， 放点豆干 我怎么就没想到？ 没 是豆干我也没想到。 你、 啊、 看， 对对对，我的问题，我的 搁海带没毛病。 哦，海带我一般。 这个季节正好，你来点海带，是不是？ 就是 啊，好，不说红烧肉了，说说今天的主题。 今天 这主题我也爱，咱今天说酱。 嗯， 不是说你那个酱啊， 啊， 咱说说家里边经常会见到的，比如说豆瓣酱啊。甜面酱 啊，黄酱啊， 郫县豆瓣酱啊，等等，哎，这 那天跟我说酱肉来的，你就改酱了， 拿酱做肉吗？ 啊，嘿， 要不一开始我怎么说红烧肉的事呢？ 嘿，你坑给挖的、 哎，因为这么多种酱、 嗯，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啊还混淆，对不对？说哪种酱适合做哪个，不适合做哪个，可能很多的朋友还真不太清楚，所以咱们争取一节来说一种酱。 行 吧，这样给大家系统的说说，包括咱们说，哎，这一种酱适合做哪方面的菜？ 好， 简单的跟大家聊聊， 可以，行吧， 嗯、 可以、 嗯。那咱第一节从哪个酱说起？ 从我一直在吃的那款酱 啊、哦，可以， 好不好？ 好好好。 那个我也跟牛老师说过，我说我买了一个是2006年的还是2008年的那个郫县豆瓣酱。 哦，郫县豆瓣， 挺大一堆的。遵照牛老师的吩咐，我是先把它炒熟了之后，又弄了一个那个罐子给它放在里边了。现在我基本上做什么菜啊都会放点那个。您不是说那香干吗？我前两天做那个肉的时候我还搭配了一个芹菜香干。原来我一般都是素炒，直接就炒了，也不放什么郫县豆瓣酱啊。这一次呢我家里有啊，我就放了一勺那个，哎呦好吃。 说的非常好，但是你这有点那什么呀，给我刨一坑。 嗯， 他没记清楚，是我没跟你，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让你把它给炒熟了了？ 您不是说拿油 喂起来？ 对对啊， 别炒啊，那炒是，你要炒熟的酱能保存没毛病，确确实没毛病 啊、哦。 但是你在炒菜的时候，那个香味都不成了， 哦， 该有的酱香味已经炒完了，听明白了、 哦， 都挥发出去了， 哦， 您再弄出来菜能吃不能吃？能吃。 不难吃。 哎，没事啊，还有吗？ 有啊， 还有， 还有不少呢。 哎，街里街坊的都给一点， 重新再买点。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有几年的，甭管是三年的好，五年的好，十年的也罢，买捐成的郫县豆瓣， 对， 没毛病。 嗯， 买回来以后刀斩细，然后用熟油，什么叫熟油？晾凉了、耗过了、叫过来的油，晾凉了的熟油，给这个豆瓣酱拌上，没过来豆瓣大约半寸，但是搅完了以后渗出的油得高半寸，齐了。这您再封装罐啊，因为它咸，不放冰箱里也成，但是最好放在冰箱里更保险一些，是吧？您炒菜的时候拿出来，您拿它再做菜。这回得千年弄明白了啊、 哦、 千万别说你炒了，是牛老师跟你说的那里算给我刨了一个大坑、 哎、您没来的时候我说了好几次， 嘿，我说你 这他混淆了， 光记得是熟油了、 啊、哎、 哦、我还以为把那个是剁不剁吧，然后也我、哦、不放在里边、 啊、其实你炒了也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就是说咱们再拿它再炒菜，你比如说我要吃辣， 香气差点是吗？ 哎，我呀、啊、对，我要吃个辣子鸡丁， 嗯， 是吧，简简单单的我炒个辣子鸡丁吃，您再使这豆瓣它是熟的了，它确实没有酱糗子味了，生酱味没了， 嗯嗯， 但是它本身的香气也就少了， 哦、嗯、 酱的香味也就少了， 明白了， 是这意思吧？ 明白了明白了、哎、等于这油啊热完了之后等它晾凉了我再倒进去拌一拌，是这意思吧？ 把这油先叫好了、哦、叫好了油晾凉透了以后拿油再拌 哦， 就行了。 好，嗯，哎，这个真是好东西，我建议你也回家弄点。如果你爱吃那种辣辣的， 嗯， 就郫县豆瓣酱的那种， 嗯、 那种味道， 嗯， 真的炒回锅肉， 嗯， 炒豆腐， 嚯、哦， 炒反正炒任何东西，只要你想弄点辣的，就放那一勺那个，特好吃。我虽然做的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做法可能错了，但是就按我那做法出来也挺好吃的，真的。 因为这个佐料好， 对。哦， 佐料好， 所以就一菌遮百丑了。 对，为什么说叫一要手一巧，二要家事妙，不但家事好，你调佐料也得地道。 对对对， 佐料不地道，你也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嗯， 好 啊。 哎，那这样，嗯，就他说的这个郫县的豆瓣酱， 嗯， 豆瓣酱，您觉得像他说的吗？做什么都成，百搭。 差不多啊。显明这点说的没毛病。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提到一个豆腐。我们川菜里有一款菜叫家常豆腐，哎，家常豆腐呢，它的成菜以后，先说味儿，叫咸辣鲜香。主要用的佐料就是郫县豆瓣，还有川菜里边的干烧鱼，啊，我们里边主要用的佐料也是郫县豆瓣。 嗯， 也就是说，做川菜当中，我们叫家常味型的菜，主要用郫县豆瓣，包括你做鱼香。鱼香的菜肴，鱼香里边也要豆瓣，不能光是泡海椒。 嗯， 啊，光用点泡辣椒，没有，泡辣椒就是一酸辣味啊。现在有人说的那是鱼，啊，泡的时候用鲫鱼，有没有这么泡的？有，分地区，有地方就不用，不是绝对的说四川都用。说我泡的菜里边非得搁鲫鱼，不一定，啊，没有绝对的，十里还不同风呢。 嗯。 啊，因为有的人喜欢那个味儿，有的人不一定。但是做川菜当中，好多的啊，你比如说逢是家常味型的菜，基本上都会要用到豆瓣。刚才夏明提了，你比如说做个什么回锅肉， 嗯， 我们再做个生爆盐煎肉，啊，等等这一类的菜肴，包括你烧份麻婆豆腐，也得有豆瓣酱在里边参与，因为那是主要四川酿造出来的非常好的东西，这个豆瓣，郫县豆瓣。 嗯。 来吧， 那来吧，你点一个 回锅肉呗。 你就不怕你说完了以后，哎呦，牛老师说完了，我那又做错了。 哎，我反正我那是挺做的不好、 嗯，那浪费了那个肉 一次。真的，我买那肉特好，真的特别好。但是做完之后吧，稍微有点干巴，就那肉啊，嗯、整个 就他觉得那肉特别紧， 对，有点干巴， 啊、 不知道为什么。 回锅肉啊， 哎， 当然了，这回锅肉先说选料。家常味型菜啊，家常味型先说选料，回锅肉的料用哪儿？应该用猪的后臀尖 啊，我不是用五花肉啊， 过去都是用后臀尖，为什么现在用五花肉？ 因为现在的后臀尖没有标了。 哦， 过去的后臀尖有二指的标，明白了吧？ 嗯， 它有标有瘦肉才能好吃，而且皮薄。做这个就是皮薄里选好，先说皮，肉皮得薄，别够厚，好做皮鞋得合适，那不行啊，得薄皮儿，得有点膘，得是厚座。当然了，没有你也可以使点就五花，找这瘦一点的， 嗯， 是吧？也得是小薄皮儿的， 就是切的时候切的薄薄的是吗？ 不是， 就是 皮要薄， 皮哦， 皮要薄， 嗯， 肉呢买好了，选好了，洗干净了，这肯定。该雕毛的雕毛是吧，就是雕毛出一道水以后用镊子摘毛是吧，这叫雕毛。煮的时候呢先锅里边搁上水，您下都要准备什么呀，准备姜葱黄酒还有花椒，姜葱得大一点，黄酒得好一点，花椒得要好一点，别等等来北京再捏俩粒儿搁你没用，那茉莉花味乐头 怎么讲 这还吃不饱， 不是你想这茉莉花要味乐头，这骆驼吃骆驼似的，抓把茉莉花喂的骆驼，你说能哪儿到哪儿？你像老虎吃蚂蚱，你像碎改了那是。 不用说吧，吃不饱。 哦、 哎， 嗯，好， 是不是？ 嗯， 所以呢，花椒得有准备好，锅上火，您加上水，水一开，水开了，您把肉洗干净的肉下锅。 嗯， 哎，煮煮它。煮呢怎么也得十来分钟，看沫子出齐了把这阀一打，就是我们把浮沫一打，然后把肉捞出来放在温水里边洗一洗它，因为它会有一些肉渣什么的，洗干净它，把这锅里边的渣子呢，现在又方便有篦子拿篦子打，有肉渣什么的，除了血沫以外还有肉渣，打干净它，那汤就清了嘛。然后你把花椒包一小包扔进去，姜葱多一点放进去，把肉再放回去，然后再去煮。啊，煮的过程当中加上黄酒，煮到什么样？拿筷子一扎皮，噗，就没有不用什么劲， 透了， 透了。行了，关火，离火，上一边蹲着去，用了原汤泡着它，晾凉了。今天煮，明天做。 好， 所以吃好东西得能等，不能说这煮完肉马上。 我 就切片就炒， 我还专门拿冰水冰了一下。 冰可以，冰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让肉脆的。 嗯， 啊，现在拿冰一锥可以，能不能使？能使，让肉脆，它不柔韧。这个拿这个原汤浸泡的那汤泡，它晾凉透了以后，这是今天您下午煮完的，明儿个中午您吃，泡这一宿、 哦， 您放心，您再拿出来，它也凉快了。它也挺实了，肉质也紧实了，但是紧实里边它窝着水了。 哦， 啊，然后您得打好泡，顶到切片， 嗯， 片片的带皮，这片的稍微薄一点、嗯、我们就说炒回锅肉了。那里有点配头啊，川菜当中呢一般常配的就是青蒜啊，咱北京叫青蒜，四川叫蒜苗，如果没有青蒜季节可以配蒜苔，当然了在北京什么都可以了， 嗯， 有人配青红椒，有人配木耳，有人里边加点笋片， 嗯， 这都没毛病，可以，但是原始传统它只是青蒜就行了。然后您再准备点姜片蒜片葱节儿，这是小料。调料呢刚才说有一位主要的叫什么，提鲜豆瓣， 嗯， 就按前面跟你说的方法斩细了拿油煨起来。我们还应该准备什么？还应该准备豆豉，永川豆豉，不是市场买的干豆豉啊，一定是潮润的，叫永川豆豉。这个豆豉回来以后给它宰细了，也像做豆瓣一样拿油煨 起来， 拿它来炒菜。还要准备什么？准备甜酱，就是我们北京人说的甜面酱，四川叫甜酱。你看豆瓣豆豉甜酱得准备，葱姜蒜得准备，还要加点什么酱油黄酒，这要准备好。有的人还要加一点点糖啊，做这个还要加一点糖，它随着家常味情，咸辣鲜香，还有点稍微有点什么合味，用糖又是增香的，哎，提鲜的，准备点糖。这您东西都准备好了，还要煮肉的原汤您得揣出点来，泡肉的那汤啊，我们炒菜要用。切完片以后锅上火，把锅置好了，加上底油，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老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您好您好。这已经到了周末了，周六日的天气怎么样啊？适合咱们一家老小的出去玩吗？ 应该是不适合的。 哎呀， 因为今天呢这个天气不错，气温比较高，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在34到36度之间，大家在户外恐怕感觉这个也是非常热的。 嗯， 实际上来讲呢，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要比这个实际的气温要高出那么两三度，所以说呢这个整体来讲今天是天气不舒服。这也是这个天气转换了一个特征。那么在这个雷阵雨来临之前，这个气温呢都是比较高的。那么今天夜间呢，实际上就是从半夜之后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明天凌晨呢这个西部北部率先出现雷阵雨，之后呢向城区扩展，从明天早晨开始，应该说呢，自西向东就应该出现雷阵雨天气了。这次雷阵雨呢，从总体这个强度来看，也就是一般性的雷阵雨，但是呢，一般性的雷阵雨也会造成局地的强降水。比如说上一次，其实上大部分地方并不大，但是话呢，咱们朝阳有个地方就下了200多只特大暴雨了。所以说呢，即便是一般性的雷阵雨，那么大家一定要进行这个严格的防范，而且呢要及时这个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次降雨呢当中它是有间隔的，从总体来看11号12号13号都会有这个雷阵雨天气，但是话呢这个对流云团发展是不平衡的，具体哪个时段下哪就是哪块地方下的大，请大家呢还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由于降水气温呢又有小幅度的下降，不过呢这种下降也是暂时的，气温呢也不会降得很低，最高气温也是在30度左右，再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防暑降温还应该放在首位。这是北京的天气。今天呢这个也是这个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这个高温黄色预警是第28天。那么未来几天其他地方是怎么样的呢？今后三天山东啊河南一直到福建江西湖南重庆一带还是高温盛行，大城市中呢福州的高温应该是持续性最强的。那么到底这个高温何时才会消停，从目前要看冷空气和台风的活动情况了。那么冷空气影响最难可能就是黄河沿线，济南和郑州有望在14号15号这个先后退出高温区。那么华南和这个浙江啊江苏啊上海啊在台风的影响下或许有短暂的减弱，但是呢在湖北重庆湖南江西等地还有中西部地区高温可能持续啊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大城市中呢目前看下周还有新台风出现，如果新台风登陆西行的话 把这个西南季风的水汽引导上来，形成大范围降雨。那么呢，这个南方的连续高温有望结束，那是高温情况。另外呢，还要讲一下降水。降水呢，应该是全国范围当中啊，出现了三种降水，一个是锋面降水，那就是说咱们华北地区，主要是在10号到12号，西北、东部、华北还有东北，13号到14号，华北、东北、黄淮。后面一次呢，降水范围呢更加偏南一点儿。那么，在这个10号和12号呢，甘肃中南部、陕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山洪、这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这是锋面降水。另外一个还是季风降水。季风降水呢，主要是出现在云南一带，受季风气流的影响，今后三到五天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天气。这些地方呢，也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第三种降水就是台风降水了。未来呢，今后三天，海南、广东、广西南部可能因为南海低压的影响出现强降雨，尤其是海南岛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之后呢，低压缓慢西行，广西南部和云南南部在下周前一个阶段可能自东向西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所以这段时间除了高温就是降水，大家出行的时候不但要防水降温，而且还要防雷防雨。主持人， 得嘞，谢谢您。反正是不太适合出行啊。 对对对，没错。 对，大家在家里边，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边做点什么好吃的，怎么做啊？您也可以一块听听哈。谢谢您，感谢您的介绍。那也祝您周末快乐。 好， 我们下周再继续连线， 谢谢，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5.2，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北五环的北苑桥到奥林西桥由东向西，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北五环的奥林西桥到来广营桥的由西向东都是车比较多的。快速路方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学院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还有西直门外大街的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路况要希望大家注意一下，京通快速的出境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的东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呢交通运行压力是比较集中的，希望大家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66。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好多朋友都在说，哎，这周末能去哪玩啊？哎，去这儿就可以。 凉快、 啊、挺好的，反正北京这两天都有雨、不适合您出来啊。近郊的您就别考虑了，远一点的还可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您的姓名加上电话，就说要抢票啊，我们会抽取几位幸运的朋友送给您套票的。嗯，另外今天咱们聊的是 酱 酱啊，我们刚才只聊了一种，我怎么感觉这一道菜做了一个时段？哎， 不，因为下的料多呀。 是我都没想那么复杂，我说我怎么做的这么干瘪呢？啊， 是，嗯，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豆瓣酱，您刚才说的最后那几道工序，还需要再加什么吗？ 喷料酒了， 啊，喷料酒了， 咱们接着说啊 啊， 书接上回啊， 得嘞， 是吧？你这得用一醒目，不能好那拍巴掌， 别调音台让他拍坏了， 是不是？这个黄酒喷上以后，旋旋锅翻俩个儿，是不是？这时候应该其实基本熟了。那这时候差点没缺点，就差点青蒜苗了，啊，这是搭青的，是吧？您比如说有人搁洋葱，您可以搁洋葱什么的，是吧？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就是搁青蒜的啊。这时候要加什么调料啊？就加一点，因为豆瓣、豆豉、甜酱都是咸的， 对啊， 就别加盐了，再一加就咸了。是吧？这些已经够味了，啊，捏上一点点味精，提提鲜，可以不放盐啊。愿意吃甜的朋友呢，适当的提一点，多一点。我们像我这个不吃糖，或者有的我们正常卖，不能吃出甜味来。 哦， 甜是合味的啊，所以要加糖不甜，来一点糖。糖下去以后，得等糖和味精什么得要化呀。这个功夫怎么办呀？这肉锅已经黑非常干了。啊，已经干不，就你说那干不呲溜， 是的，是的， 是吧？怎么办呀？刚才准备那什么呀？肉 汤， 就该派上用场了。这时候呢，糖、盐不是糖和味精下去以后，把这蒜苔就是青蒜呀， 嗯， 把青蒜就下锅了。这一炒一煎热，那东西就熟了， 是 吧？如果要是蒜苔，你就提前下去一会儿，多炒两下，啊，那这时候这汤就用上了，快些汤是还是像刚才。烹黄酒一样， 顺着锅边， 哎，顺着锅边把这热汤烹进去，烹进以后一旋一带，多再炒俩滚儿，这就起锅装盘了，这回锅肉就算大功告成。 哦， 快快说你做的跟牛老师的区别。 哎，我直接掐头去尾的，中间那部分直接没要， 哦， 就一头一尾。 哦， 我是煮完了之后直接一冰，冰完了等它凉了，啪啪啪一切片上去，就拿那个豆瓣酱哗哗一炒吧，砰往里一放，然后加点水一咕嘟，到最后呢再放青蒜，也是最后一放青蒜的时候，汤汁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就出现了那个干锅的情况，我就赶紧扒了。扒拉完就赶紧就出来了，所以那肉片吧，我切的还有点厚，我想吃的爽一点啊，切的还稍微有点厚， 就是肥牙呗。 所以肥肉刚刚好，还不错，挺好吃的。 嗯， 但是就是瘦肉有点柴了，就是可能我觉得 肯定是不会太差，肯不难吃，肯定很好吃， 不难吃，但是 知道吧？ 没我想 到的好，就是有一条，你看里边搁上汤就别咕嘟了， 哎， 这别咕嘟，顺锅边一淋干嘛？让他把这个调料。就是说豆瓣、豆豉啊、甜酱，它你要翻锅炒的过程当中，它也粘到锅边上了。 嗯， 然后您顺锅帮一冲，它那个味儿都下来了，下来再一翻就拌上，就均匀了。 嗯， 哎，然后它增加这点水分呢，就不柴了，就滋润了。 明白了，明白。 是， 就您说的这一道菜。 嗯， 当然里头涵盖的信息量很大啊，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了类似的问题，比如说 Cat 他问了，牛老师，我怎么觉得现在这个青蒜都是葱的味儿呢？说前些日子买了一点打算炒这个腊肉，结果味儿不对，所以最后我就没做成这个菜。 因为现在做种青蒜的人不像过去实实在在的那小蒜苗， 嗯， 现在不是愣憨。现在跟排骨似的那个蒜苔都知道吧？ 啊， 所以呢它就老， 是 所以我们去那时候那多包两层， 嗯， 哎，但还在北京呢， 就是南来的不如我们北京的， 嗯， 南来的多，所以呢，建议您要炒这个菜的时候，没有青蒜的时候，您就买点儿蒜苔，就行了。 嗯、对。 啊，它一个搭点青，一点借着那蒜香味儿、嗯、啊，就挺好。 对， 没有这个可以，您可以多搁点蒜片也成。 哦，好，宝牛也问了，他说：“牛老师您好，我呀要做这些鸡肉类的菜， 啊、 比如说什么宫保鸡丁啊等等等等这些，做的时候吧，做出来总有一股禽味儿，而且呢肉还比较柴。”就是这肉啊有点可能有点他说的那个腥气味儿、 哦、 啊还比较柴。请问牛老师怎么处理一下能去这禽味儿还能嫩呢？ 这个其实这朋友叫什么叫宝牛啊。 宝牛。 嘿宝牛你好哎感谢你看得起咱们是吧。您说这呢说是做禽类的菜肴它肯定得有禽味儿。 哎 但是您说这可能就严重了一点就有点腥味儿了是吧。这个其实您不管您炒鸡丁或者溜鸡片等等这一类的。先说这个鸡脯肉也好是鸡腿肉也罢您回来洗干净以后按需就按这需要您需要这个改片改丝改条改丁都可以你比如说辣子鸡丁或者宫保鸡丁那肯定是切丁了是吧切丁之前您要记住一个要先扇扇花刀我们北京要鸡啊但是厨师常说借花刀啊我们川菜里要扇啊借这花刀借完花刀以后如果是红汁菜您就用酱油黄酒一点盐味上底味儿然后加湿淀粉上姜如果白汁菜就是黄酒盐来一点点胡椒粉味上底味儿然后加湿淀粉讲究一点的就加蛋清淀粉把它上好了姜这是先说这鸡肉才能保证水分啊出成菜以后它比较滑嫩这是一个上清还一个炒不管您是做溜的还是爆的还是什么炒的啊前提是锅要润好了我们叫制锅啊当然您滑油现在家里边都使不粘锅了就另当别论了啊直接搁油就行了如果家里是铁锅不是生铁的是熟铁的建议您要烧透了锅要润透了我们叫制锅制的什么样至少这锅您得烧出了润就是晕了什么叫烧晕了锅底您多烧烧您看它冒热气儿了有点像糊烟的不是但您看一会儿那锅底又一圈就发白了然后往外扩散的让锅晕出了锅晕以后您再往里搁油然后呢油再涮一下这锅再加上油您就可以直接炒了上好姜的鸡丁鸡片就可以炒保证它不嘎不过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您滑油也一样拿过油哎，油温呢？您至少要像这鸡脯，你要丁这类的，你得四成油；你要丝就是三成油。滑呢，不是说下锅一汤开了就完了，尤其是丝的片儿，一定要它伸直的腰，伸直的腰都完全飘起来了。因为这个鸡丝或者鸡片这类的东西，你下锅的时候它是灰白色。当它淀粉表皮糊化以后，伸开了腰。然后你拿筷子或者用勺一推一炒的时候你会逐渐这些忘记的又刚才它沉底的又不沉底了逐渐逐渐就散开了以后飘起来了 嗯， 等它完全漂浮起来以后这色彩就由这个灰白色变成玉白再待一会儿它变成洁白了等这洁白的时候我们说就完全的断生了就至少是八成熟了甚或再滑一块鸡丝这一类的就十成熟了 嗯， 一定要滑熟了它您要做鸡丝的时候您再回勺一炒哎，碰点芡汁或者青汁都可以了那个鸡肉它一是没禽味儿，没您说那禽味儿就是我们说的腥味儿呗然后它又滑又爽又弹又嫩 嗯， 哎，就怕这半生不熟的那叫假嫩 嗯， 是吧所以这个您呢这位叫什么叫什么牛 宝牛 宝牛啊，这朋友我刚才说的是点我一点心得体会 嗯， 啊，您回去试试看 哎，牛老师，除了滑，就是滑油啊， 啊 滑水是不是也行啊？ 水汆也行啊。 对， 水汆的前提是什么？你汆不好就脱浆。那在这儿咱也顺便说一下， 嗯， 首先您上完浆以后，那水要汆的这个浆呢，淀粉就要多一点，让它浓稠一点，然后您把水烧开了。现在咱们家里边的火是不是俩呀？ 对。 您这火烧开应该最小火摆来放在旁边的煤火在上面的 这火关小了。 您家还有煤火呢？ 不是，那边没点呀、啊。 没点火的、 哦、 两个火眼儿、 哦。 你想复杂了、 就是。就是没有火的那个。 不是，他跟我打岔。这是多么聪明的孩子呀。这开始跟我岔，知道吗？端的没点火那火上去，蹲一蹲那不是那水，在这火上沸腾，到那火上不沸腾了。 对。 然后我们把你上好姜那个鸡片啊等等这类的东西，肉片都行啊，竹片了一片一片下那锅里，下锅里甭管它，你也待个十来秒钟，因为淀粉呢，你要水是开的时候是100度，离开火没有马上不能不可能就变成80度， 是 是吧？才90来度，等我们把肉片儿撒进以后，它也得烙到70-80度，那淀粉呢，基本上在70度左右糊化，我们就在里边稍微一炖它，炖的这个功夫，您别动它，炖炖它，一片片下锅，炖炖它以后再搁在小火上，再开开火，开火让它慢慢慢慢的。把这个鸡片它烫熟了、 嗯、 这叫养、 嗯 哎、养熟了，然后呢养熟了也要开一下锅，您别不开锅、 嗯、 养熟了以后开大火，那开了锅然后避水的时候把它拿漏勺啊捞出来，或者照来，当然照来就更好了，利手利的利了，是吧？照来捞家里边一般用漏勺的少，用照来的多，对吧？捞出来以后再把这热水啊往上一浇，抖了抖了再浇浇它，就把浮头的有些浮沫就浇下去了、 哦、嗯， 有那蛋清什么的飘出那点哎浮沫什么就浇下去了，这就更利落了， 嗯， 然后你再炒汁做溜达或者做什么的都可以了， 嗯 啊，就这么个意思。 好，哎呀，光一个郫县豆瓣酱就讲这么长时间。 哎，真的，郫县豆瓣酱建议大家，如果爱吃辣的，比如说就爱吃川菜、 嗯、对对， 我什么都想有点辣口的、 嗯、 您就弄个这个，照牛老师那个方法去做、 嗯、 特别好吃，就是您即便特别不会做饭的，只要把那个两往里一拌，做什么都好吃。 哇、哦、 真的，而且 搭配 盐也省了 啊，那当然 看你的量啊，看你的量啊，盐也省了、 嗯。 如果你要再弄点豆豉，我现在还没有弄豆豉呢、 嗯。 回来我也准备把豆豉稍微。 你别弄了，你别买，等我下回来做节目了，我给你们哥俩一人带2包来。 好好好， 我存的好豆豉。 好好好， 这是真的啊，不瞎话。 好、 嗯，不是在节目里胡说八道，真的。嗯、咱们那豆豉，不是现代的方法，是过去的古法做的豆豉。 哦、 啊，不是对着曲母子的，那已经经过几年了。 哦， 那个豆豉它不一样的、 哎， 真的永川豆豉，那从山洞里叫房出来的、 哎， 那可不是。 知道您有， 不是开玩乐的。 来来来，那这样，咱们也先起一个头。 啊、 刚才郫县豆瓣酱，咱们也讲了这么长时间了。 是、 啊，当然，其实可以做的菜有很多， 多多多。 对，而且牛老师说了，也不能是100%，反正基本上，炒什么都差不多。 哎。 可以、 哎、 但只不过方法可能不太一样， 是， 但如果要是说托儿求其次，就按小胖那种掐头去尾的炒法也靠谱。 刚才小明提示这个其实是也是给听众朋友提供的，因为您在家里边常听我们的节目，一定知道这个节目、 嗯、 一定在这里边或多或少的都能有一点收益，是吧？你比如刚才小明说这个做豆腐，我们做个比如说我们做个麻婆豆腐， 嗯， 麻婆豆腐呢里边除了用豆瓣还用其他的辣椒面豆豉这一类的啊，你要做个家常豆腐就不用其他，就豆瓣就可以了， 嗯 啊，市场上有卖炸豆腐的， 对， 您都不愿意炸您就买就行，当然了买的不是片是吧，那是豆泡，但是您也可以按家常豆腐的方法来做呀， 嗯， 也非常好吃啊， 嗯， 那炒回锅肉你拿它炒个素菜，你拿炒个山药炒个藕片， 嗯， 都没毛病啊，都很好的， 嗯， 是吧？ 那咱抓紧时间，咱聊聊甜面酱呗，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甜面酱蘸料炒菜有吗？ 有， 包括咱们在便宜坊一说啊，要卷鸭子什么，弄点甜面酱啊什么的。 对， 哎，除了这个炒菜呢？ 炒菜用啊，你比如我们北京这儿特别有名的菜，山东菜里边的酱汁鱼， 哦， 这用甜面酱啊。我们来个酱汁肉，这都要用甜面酱了呀。 那这个酱也需要，就比如说提前得什么炒喽啊，或者什么？ 这个酱是这个，这个甜面酱里，您刚才维子说的啊，说我们吃烤鸭，那烤鸭那酱怎么样？先得稀释了以后，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再次欢迎牛老师。 谢谢。 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通过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平台都在跟牛老师问好。 对。 谢谢各位。 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酱啊，我们最开始聊了聊郫县豆瓣酱，我们又聊了聊甜面酱，而且呢牛老师在上一时段的最后说了好几道菜，什么酱烧肉、酱爆鸡丁这种的我们都常见了。酱烧肉我特别感兴趣，也让大家点菜了，大家真是点什么的都有啊，您没说的也点了，比如乐乐说酱爆土豆怎么样，小灰灰说京酱肉丝怎么样，安静的美少年说冬瓜烧牛肉啊，还有 鱼儿， 只有鱼儿，人家说的是牛老师说的酱爆鸡丁怎么做， 这几个菜都好做，没有特别复杂的。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 啊， 刚才今天主要不是说甜面酱吗？ 是的， 刚说了几句是吧、这甜面酱蘸酱里怎么使是吧，咱们这酱应该怎么去蒸它是吧，干嘛使，你比如说这酱用处，甜面酱用处很多，你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刚才说的什么来着， 就那个 酱爆鸡丁， 哎对， 当然有酱爆鸡丁的，北京人做酱爆鸡丁呢，师傅们有的用黄酱， 哦， 有的呢用2合酱，就是一半黄酱 一半 甜 面酱， 有的菜呢用全用甜面酱，有的地方做全用甜面酱，你比如做个酱汁肉什么的，人家加有加黄酱的，也有是全使黄酱的，但是用甜面酱，你比如做酱汁鱼那一般就不使黄酱了，就是用甜面酱，那甜面酱你要做酱爆鸡丁就有一样一半的啊，黄酱的用处也非常的多，那你比如我们老北京有米粉肉，那米粉肉腌肉的时候那搁甜面酱，有的呢炖牛肉，你比如我上集说是吧，说烧牛肉，我要烧牛肉我要搁着甜面酱啊，搁着甜面酱它另个味儿，它就好吃啊，甜面酱还可以做好多，你看刚才那朋友问酱爆鸡丁怎么做，那容易，您当然了，现在都爱吃鸡腿肉，但是过去都是鸡脯肉，鸡脯肉呢借了花兜以后呢切小色丁，别人不要大，切完丁以后呢是酱油啊，一般的不用了，就是黄酒盐啊，黄酒盐味里味，然后加蛋清淀粉，上层薄浆，上完浆以后甜面酱呢事先要处理过的啊，也要蒸一蒸的，蒸完以后呢您要准备什么，要准备点毛浆水，就毛浆，我们叫毛浆就是浆水，浆汁的更好了是吧，浓稠一点的更好了，然后您还要准备什么，哎，我们这还要准备点的，就是一个毛浆以外糖您得准备好啊，白糖准备好，酱是蒸过的，那这蒸酱的时候一般就不加油了啊，这蒸酱一般不加油，然后呢锅上火，我们就注上油，3到4成热，别太高了，把鸡丁下锅了，汤开了以后不要滑得过熟，因为这鸡丁小，就是鸡脯肉它非常嫩，3成热就行，您轻轻的推推它，3到4成热油，锅先烧热了，什么叫3-4成热油，锅烧热热了您搁上油就基本上就3成热了，稍微一烧就够4成了，把鸡丁的头散下锅了，您就滑去了，但是有人说5-6成热油啊，就是各村做这个，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滑散了以后等这鸡丁一飘就控油了，控油，油一定要控净了，控净了再淋着这个鸡丁呢，在漏勺里头淋着油呢，这锅没有油就回火了，您把您蒸过那黄酱就甜面酱下锅小炒，一炒就出香味了，因为它蒸过熟酱一般不爱刮锅，锅又刚滑完油，没有底油，不用底油，然后把甜酱下锅稀释它，卸散，炒着炒着往里边加什么呀，加上姜汁，先把酱稀释了，如果觉得颜色要不准不好，你可以适当的拿酱油找找色儿，但一般来就够了，因为你选的酱不一样，你比如说乐不居的，有天元的，有桂心斋的等等，这个酱的颜色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我们这菜出了点什么，就是枣红色才好看呢，是吧，那你看看这颜色不成就找点酱油找点色儿，然后你就下白糖，下白糖以后再加点黄酒，把白糖搅散了以后糖化了就要炒，炒的什么样，炒那白糖都拉了黏了，拉了黏以后都有劲了，上了劲以后您再把这个 划过的鸡丁下锅，下锅翻个，一边翻一边用勺背就擀，再翻，反反复的翻炒擀，等来将来酱汁完全的扒在这个鸡丁上，然后滴两滴的香油都不用翻锅了，直接就装盘就行了。 嗯， 那才叫酱爆鸡丁。一般的酱爆鸡丁传统的菜里边是不加配料的，当然您要为了清爽你也可以加点配料。 嗯， 比如配什么，配点荸荠可以，现在说配点黄瓜行不行，行，但是前提是您滑油之前先把黄瓜啊拉一下油，最好油温高一点拉一下的，为什么呀，它就不爱吐水了。 嗯， 对 啊，你也不影响，但是建议不搁这个，传统方法不搁这个啊，但是你也可以搁点什么呀，说我搁点核桃仁行不行，没问题，搁点花生行不行，也行，说搁点麻花也行，这是什么新派吃法，不是传统的，这只是咱们就借鉴这个方法，可以改善一下口味。是吧， 再多放那麻辣香锅了，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意思。当然因为年轻人追求一个多口味， 对， 然后多种食材不同的口感，是不是，但是我刚才就说了一个酱爆鸡丁，这么走。 哎呀， 好， 牛兰一说完我脑子里想出来这菜应该亮晶晶的。 对， 是啊， 自己做完全两回事儿。 嗯， 比如说我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 嗯， 您刚刚说翻炒酱的时候， 啊， 那是小火还是大火啊？ 那火不要太冲，因为你太冲不是， 哎， 酱就一点儿。 对对对， 您那锅一点火冲了了了，锅帮了，锅帮上热了，这酱不是糊了吗？ 对， 对吧？说这时候 糊了，那这酱味就不好了， 那就有名了，糊香糊香的，是吧？ 搞搞， 嗯，所以这酱爆鸡丁，我觉得它那个爆啊， 嗯， 可能是拥抱的抱。 对， 嗯， 包裹其实 就 包裹， 就是酱抱着那鸡丁就 OK 了， 包裹其实就完全包裹的意思。这个酱里还不要太多， 对 啊，一是不要太多，炒了为什么说别搁油啊？搁油它不是稀了吗？ 哦， 嗯，稀了它就不往上包了。 您看， 滑油的时候没跟你说吗？一样，哎，别，刚才我只是说飘起来就得，没说白了吧？ 嗯，没说， 没有吧？ 嗯， 因为什么？你飘起来就得，白了以后淀粉就完全糊化熟了。那您要再擀酱就老 了，是吧？ 它表皮都凝固了以后， 哦， 它不粘东西了。 哦， 我说这就是做事的一点细节。 嗯， 啊， 哎，那当然了，酱爆土豆实际上也跟刚才的鸡丁类似了。 哎，说白了吧，它酱爆土豆您得炸了吧？ 嗯， 一般就是炒三丁里边搁点酱而已。 对， 肉丁炒三丁再搁点酱，爱吃这个味儿， 嗯， 挺地道的。 嗯， 啊，炒三丁您不搁豆瓣酱，搁点甜面酱也行，搁点蒸过黄酱， 嗯， 不是也行吗？哎，也好吃。 嗯， 是吧？ 嗯， 哎，小胖点一个吧， 酱爆肉啊，刚那个酱焖肉还是酱爆肉来着， 哎？你怎么就从来不点个素的呢？ 没，牛老师没说素的，牛老师说的都是肉。 啊，行行行， 素的都是大家点 啊，行行行。 其实这个呢，可以说是甜酱也行，是黄酱也行。你比如我其实黄酱非常好的， 嗯， 黄酱做大炒肉。刚才咱们说什么酱汁肉， 嗯， 酱汁肉您把也是猪肉啊，您把猪肉准备好，那一般就不切方的了。像你说那红烧肉， 嗯， 不得切大片儿。 哦， 切完大片以后呢，你要抓子抓子的，一般我们要稍微腌一腌，黄酒啊。酱油啊，姜葱啊，得腌一腌那个肉，腌完了以后，一会儿我们要用油炸一道。 哦， 用油炸完了以后，我们再炒一下酱，加上汤，再略微一烧，那叫酱汁肉。 哦， 跟这大炒肉差不多，大炒肉也是切片子。我学的大炒肉啊，但是有的人切块的，我学的大炒肉也是切片子，切完片出一道水，出完水以后，锅上火，加上油。先把八角、花椒，有两个丁香，再加上点姜葱，搁锅里一爆，出了香味儿以后，再下肉，肉翻拌均匀，炒着炒着加上糖，再炒，炒着炒着这糖是不是就化了？糖要化了以后，哎，就炒着炒多扒了会儿，是不是肉它就爱熟啊？ 对， 是这概念吧？ 对， 就像煸熟的时候，多煸的过程当中，糖就化了，化了就行，再炒不是形成糊化成糖色了吗？它是不是就往肉上扒呀？皮上就有酱色了， 嗯， 就有色了，金黄色了。继续再炒炒，这时候你就往里边什么呀？先加黄酱，加上黄酱以后继续炒，酱出了香味以后了，还要炒，酱出了香味以后还要炒，出了哎， 颜色有点变了，跟糖色结合在一起，颜色都快变了，先加什么呀？先往里碰醋，就不要先加酱油这类的，先往里加醋。哎，醋呢，其实这醋什么呀？就是我们做酒没做好。 嗯， 你看他用一个盘叫什么呀？ 米 酉字旁。 嗯， 三点水加上酉不就是酒吗？那酒有点那什么，就酸败了，就有点回酸，酸败了其实就是醋了。就跟这意思差不多啊，我这有点胡说八道啊，但是差不多。 您说的对 啊，加上醋，醋得大，醋呢里边有酒的含，有酒的内容，所以它呢、 嗯、 出来以后，它可以使这菜就着色，也起了一个麦拉德反应。 哦， 醋一下以后，再加上点糖，再炒炒，然后加酱，酱不是酱已经加过去，就是这时候我们再加酒，加上酒再加煮过肉的原汤。烧着这就一会儿、 哦、 一会儿就熟，没过肉也得，这酱汁肉一样。 嗯嗯， 肉的要炸一道，炸完了以后我们下把酱卸开了以后炒香了，把肉片下锅炒，炒完了以后适当加一点酱油找点水，加一点汤没过肉片就得，稍微一烧收浓汤汁，这就是酱汁肉。 嗯， 您呢愿意吃甜的糖就多一点，不愿吃甜的就甜也少一点，像小胖爱吃辣的、 嗯、 你可以搁点辣椒鱼， 嗯， 带着辣味儿也没毛病、 嗯、 啊，大概其就是什么做法，因为我在这说，我说的再细致， 嗯， 你没瞧见我做， 对对对，也得 麻烦， 是是 是， 是 不是 是 麻烦， 嗯，这 大概其是这个意思， 是是，这多下饭、 啊嗯、你得说今天教了这么多菜哪个拌饭不下饭， 也是 对吧， 关键是这酱好， 是 啊， 嗯， 弄什么都棒， 关键酱好同时肉也好。 哎呀， 你比如说刚才说这酱汁肉、 啊、 就这个季节，你比如你爱吃这个，你配点什么呀？你配点扁豆啊。 哦， 因为你要炸这个肉对吧，我们就准备点扁豆，事先把扁豆先用这干净油先炸一道，这扁豆炸到成一边去了，炸到什么样，扁豆表皮都起了白泡了，那就熟了。 嗯， 盛出来您再炸肉，炸肉回那一炒，等这肉五成熟的时候，您把这扁豆再下去，下了扁豆以后哎再一焖， 嗯， 那就不一样了，就像刚才说的酱，哎，我们有酱烧扁豆， 嗯， 也是这么个做法，这就酱烧扁豆里边配肉片，这好，连炖肉都有了。 哎呀， 倍儿地道 了，太好了 啊！说这样多搁点汤，你要来蘸一卷子，那更好。 哎呦， 蘸点卷子， 真 是 真是 吧？ 是 弄点千层饼， 哎呦，呵， 啊， 多嘞啊！咱们先进两条广告， 行， 回来接着用酱来做几道菜。 好，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1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2套，电话400-600-0166，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好多朋友也在点菜啊，之前有一位朋友也是有问题，咱们因为说到了这个甜面酱把人家给换过去了，咱们回头来回答一下悠悠妈的问题。她说、请教一下牛老师， 辣炒花蛤怎么做好吃呢？自己做的吧，总感觉不够鲜，也不够入味儿。 这不是用豆瓣酱就行了吗？ 啊，对，可以， 是吧？ 哎， 那花蛤您是不是得提前养养啊？洗洗， 让它吐吐沙子， 是不是？那里边哪水，搁两滴的油是吧？得养养，是不是？ 对。 然后不是可以炒了吗？您就准备点姜丝，是吧？油大一点，炝了锅，豆瓣炒香了，把花蛤进去翻拌均匀不成？炒炒稍微一焖就起火了。 对， 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没有什么复杂的呀。 哦， 东西好。就好吃， 明白。 昨天我去你晚上吃一饭，挺好。你知哪儿啊？光明楼。 哦。 光明楼一个青岛小海鲜，得说了，我当时去吃了人家的东西。咱说句心里话，我在北京吃这么多地儿，那海鲜，什么叫海鲜？那才叫海鲜呢！ 哎、 真的海鲜， 就是鲜是吧？ 对了， 哦、 鲍鱼。螃蟹， 嚯、 哦，啊，栗花， 哦，栗花， 啊， 什么叫栗花？ 海虹， 哦，那叫哦，你们叫栗花， 啊，也有这么说的嘛，啊。 现在最流行吃这么大的叫什么呀？ 那个扇贝， 不是 大鲍鱼， 吃完了叫壮阳啊，那个 哦，生蚝， 哎，那生蚝真地道， 哦， 鲜带鱼。 鲜带鱼 啊，人在里边出水捞鲜带鱼啊，非常鲜呀、啊哦， 就是不是冰的， 蒸的 哟， 那真是不一样 哦。 那、他们家这虾酱，那他们家蒸一大馒头，嘿，我昨儿真开斋了， 嗯， 鲅鱼馅饺子，嘿，弄得还真地道。 没有哥哥说 没有 开斋了是喝口， 对 、我还真没喝酒，但是我昨天晚上。 没少吃。 昨天对了，甩个腮帮子，拉个套筋儿， 然 后啊，吃的不赖。为什么？这螃蟹来两份儿，你想想，好吃啊，大家伙都爱吃啊。 嗯， 我不能一一说有好多菜。 嗯， 哎，有好多菜，它不确确实实，真是不错。包括蒸的扇贝啊等等。 嗯， 哎、 有皮皮虾吗？ 皮皮虾没有。 还没到日子， 哎，皮皮虾没有，但是我刚才说的那几样， 嗯， 啊，那确实，那海瓜子什么的，啊，真是， 嗯， 说心里话， 东西好， 哎，货鲜就好吃、 嗯， 哎呀，这么好，您没喝口有点浪费。 昨天人家喝的都是好酒啊， 啊、 哦，我其实也馋， 馋的，你刚馋的， 我酱香型，正儿八经， 正经喜欢的， 正儿八经酱香型， 是是。哎，没事，您多吃点鲍鱼什么的也行啊，也行。 是啊， 好多人问了，说牛老师您别查我们了，说一下店名呗。 啊，青岛吗？不是 光明楼吗？不是、 啊、光明楼，青岛就叫青岛小海鲜。哎，馆子不大 哦， 馆子不大，当然有楼上有包间啊，两层小楼，馆子也不大啊、嗯，就是光明楼，这光明小学对面一个胡同，人进去， 嗯， 往里边大约走300来米， 哦、 路东。就这没地儿，他们家人我还吃的还特意要一煎饼，嘿， 嗯， 他煎饼也有特点，真不错。说心里话， 山东煎饼， 人家不是他门口有一煎饼摊儿、 啊， 哎，真不错，确确实实啊，咱说心里话， 嗯， 真是那食材确确实实的新鲜、 哎， 确实好， 好， 这没瞎话。 哦， 我推荐您愿意去，您尝尝去。 行 啊， 光明楼，青岛，嗯、 对， 小海鲜， 小海鲜。 牛老师一般在节目里边很少说哪儿东西好吃， 是 一般牛老师都先起个头，然后说那东西真的是从来没吃过那么难吃的。 也没有这么说，我那天要去了一家，确确实实 啊，就 确确实实 不太像话啊。 不是，我昨天晚上我跟那哥儿几个一块说话还聊天说这事儿呢，说、 啊啊、 说到北京菜 啊， 嗯 啊，因为说到北京菜， 就您和邻居一块儿出去溜， 对，现传的芥末丁儿好，像给你裹 哦， 好，现裹，还一层一层给你往一块儿裹。那本来芥末丁是白菜包了老帮，你知道吧？ 啊， 就留这么4-5厘米这么大一小圈的齐活了，咱马铃草一系，是不是？嗯、你这好，给你拿一焯完的白菜一片片。裹完了，嘿，给你抹芥嘛！ 你看看，你看看， 哎哥，那咱退一步说，他们家生意怎么样？ 哎呦，你还别说，他们家生意还不错。 你看， 你知道吧？他们家生意还不错，因为什么？就好多北京开北京菜都是

啊。而且刚刚呢咱们还说了一下是那个北京炸酱 啊， 的确有朋友在问说是、哎，北京炸酱怎么炸呀，在家里边。也有朋友可能看过您说的那个电视节目，人说了说我有印象啊，我还照着那电视节目做呢，虽然我做的还不到俩小时，但是那肉丁已经是干巴巴的了啊。 这反映出问题来了吧？ 哎， 就是因为我老说你要做什么做这个没关系，就是说咱别误导人家。说那您这要做完了，这酱还能吃吗？ 嗯， 您要是炖锅肉俩钟头可都干了。 嗯， 对呀、啊，肉都飞了， 是不是成嘎巴锅了？是不是？所以说，哎，这东西咱得实话实说。 对，要不这样，一会儿你也教教我们在家里边怎么炸酱呗。 炸酱 啊，行不行？ 不是不行， 是拿黄酱炸的吧？ 黄不是得三种酱一块儿 混来是吗？ 啊、 哦， 混着来吗？是吗？ 我们村不 反正反 我们 可能我 是你挖坑的是吗？啊， 可能我过的是马家屯没到牛家庄。这个确实有好多朋友，刚刚您不是推荐那个好吃的那个海鲜馆的吗？ 啊、 好多朋友说是不是这家？是不是这家？没错啊，目前发上来的都没错，就是您发的那一家，您可以去尝尝去。 是是是， 改天我也去尝尝去。 啊、 嗯，那个先说说咱们牛家屯怎么做这个，怎么做这个炸酱呗？ 因为北京啊，我是北京人， 嗯， 从小呢，起小都爱吃炸酱面。这是没毛病， 嗯， 是吧？但是呢，家家不太一样，不能说全一样， 就每家都不太一样，是吧？ 真的，家家不太一样。 嗯， 我打小吃，我爱吃我妈炸那个。到后来我参加工作，我学了这行了，我要琢磨我炸出更好的来。 哦， 是吧？当然了，有的人呢炸酱的时候呢，有人是甜面酱，有的人是黄酱，有的人是干黄酱，是吧？我呢。只使西黄酱，而且我这个酱一定是熟酱，因为这个呢，我呢，在北京电视台， 嗯， 河北电视台，我都做过现场的，就做过炸酱面， 哦， 啊，就炸这个酱。我只是跟大家说的是我的个人的心得体会， 得了。 而且咱跟八七六咱也研发过， 嗯， 咱们八七六自己的， 嗯， 这个老北京炸酱， 嗯，对， 卖的还可以是吧？ 嗯。可以， 好多人还说呢，说今儿聊酱，还以为您那个酱又来了呢。 那个酱，他们上找那个咱们那什么，那 对，在路上， 在路上， 在路上 是吧？ 永远在路上。 那个炸酱的事，我就今儿就聊，就说你问到这儿，咱就说这个， 嗯， 哎，跟大家伙儿交代交代。我那酱是西黄酱，您甭管您是天元的也好，桂新斋的也好， 嗯 嗯， 啊，六必居的也罢。建议您那上人家酱园子里买去，不要像现在是我上超市里得买，是吧？当然了，可以选择的，比如还有东北的十条大酱，我也推荐过，非常好，我不蒙人。这几样酱都行。要是如果六必居的什么的有那酱稠呢，您回去以后一定呢，我的经验是，我用点花椒水把这酱啊，先给它稀释了，稀释了以后呢，加上点白糖，再加上点香油。上去要蒸它，要一定要给它蒸发了，这酱蒸的时间功夫得大点儿啊，说那不是费火吗？是要想好吃那就得费火， 嗯， 但是我这不是炸，是蒸，蒸透蒸发了这酱、哎、 发了是， 你比如说你弄一小不锈钢盆， 嗯， 你半盆酱啊，你比如说我们稀释好了以后，加上一定量的水， 嗯， 是吧？加上一定量的糖，不要多，就跟着自个人口味呗。因为这没法说， 嗯， 是吧？这具体多少？老先生跟我说过，就我说刚才提到那童老爷跟我说过，我们在一块聊天交流，就跟我提到过这个，说咱这行的科学不会也科学，但是它是模糊的科学， 嗯嗯， 那确实有道理，它是模糊的科学，没有那么精确， 嗯， 是不是？但是这全凭什么？全凭叫按我们说叫什么经验和技术了，还有什么呀？您所学还怎么能领悟到了？光学都不成，是吧？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非常好，叫模糊的科学。 嗯， 按照您的自己觉得感觉，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以后只要努力，一定成功，是吧？稀释好的酱，加上那些东西上去蒸，多长时间？反正这点可以说不少于40分钟 哦。 你要蒸的时间再长一点呢，它就会更好。 哦，越长越好， 它就发起来了。 哦， 你发完了 半盆就变满盆了， 满不了那么多，但是它也比那也多，哦，它就起来了。而蒸发了以后，这酱呢，它就没有生黄酱的味儿了，它就变成香的了。 嗯， 然后呢，我们有肉丁炸酱，啊，换一个豆干炸酱，换一个茄丁炸酱都行，荤的也行，素的也行，酱反正有了。你要说肉丁炸酱吧，那您买那五花肉呗。 嗯， 这五花肉炸酱，北京人有人爱吃带皮的，有人爱吃不带皮的，我爱吃肉多的，块大的。 嗯， 当然了，我也评过这炸酱面，好有味爷，那炸酱面跟红烧肉那么大块，然后呢拿这酱炸酱炖那，我说你这韩国大酱汤，跟那红烧肉那韩国大配韩国大酱汤，是吧？这是我真的， 嗯， 我评过这上台节目时候评过这炸头一场就这个， 嗯， 老北京炸酱面，我也瞧完这爷炸酱好，二斤黄酱倒进十斤油里。那油热了，把黄酱卸了，哇，到锅里来一和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哟，我也瞧了，这我也长了学问了。那当天在拍节目的时候，我这回小偷拉屁股，我也开了眼了。好，为什么呀？拿真是拿油夯啊，弄十斤油下搁二斤酱，那叫炸酱，拿油炸。那我也算学了，我也瞧了。以后我要开买卖，我怎么干，省事儿啊，一喝了就得。这回来咱说完肉丁切完了以后呢，您得准备点葱姜。是吧？ 嗯， 葱姜准备好，肉丁你得煸香了，然后加上葱姜，你得把您蒸过来酱再下锅再炸去。这个炸的时候呢，咱说您得准备点糖，那葱呢，您得分两到三回下，您不能一股脑一下就下来。刚开始煸肉的时候，哎，下上姜末，煸香了以后，您搁点葱花，又煸香了，再炒炒以后，您先留一半葱，是吧？您把这酱。蒸过的酱再下锅， 嗯， 下锅您觉得要蒸的还哎呦干，您可以加点酒啊，或者加点水啊、汤啊都行，把酱卸下再炸，这样减少炸酱的时间，因为它也不太吃油了。 哦， 因为你要没蒸过这酱，它特别吃油，为什么呀？你现在它把油先得吸进去，一会儿再吐出来，这就势必要延长时间。你要蒸过的酱，它要时间就短了，因为它是熟酱了，没有生酱糗的味儿了。 嗯， 所以炸的时候顺便顺手搁上牛油，一会儿就出油，特别的好，而且它基本上不嘎不锅。这就是我炸酱这么点心得。 嗯， 至于说我在那儿炸的是什么冰糖粉，哎，这就不搁白糖了，冰糖。啊，当然那炸酱还可以千变万化，你比如说像建明说我爱吃辣的， 嗯， 哎呦你喜欢豆瓣酱。那好，把豆瓣酱跟那掺和掺和呀。 嗯， 那有的人我还炸过那炸酱里边掺点番茄酱啊，它也好吃， 嗯， 拌出变颜色更漂亮啊。什么都是没有僵死的，都一成不变的， 嗯， 猪是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最后达成，是吧？我们需要的那特点和要求， 嗯， 是吧？就追求，是吧？你可以掺点比如豆瓣酱，你可以点这里边掺点甜酱也没毛病，说我搁点番茄酱怎么样也好吃，这咱也炸过，它确实也好吃， 嗯， 拌上面颜色要看红的乎的，还有点番茄的香味儿。啊，说那朋友说我做点西红柿酱，西红柿碎丁行不行？没毛病，您把肉丁去了，您变成茄子，先煸茄丁， 嗯， 哎，茄丁当肉丁盛出来一煸肉酱一炸完，茄丁再到那一搅和。茄丁炸酱，您搁点豆干，那些豆干炸酱， 嗯， 是吧？搁点虾皮也没毛病啊。 对， 啊，鸡蛋酱也毛病，就木须酱，哎，没毛病。 哎呀，千变万化呀！ 哎， 嗯， 你这一说千变万化，这花肉花，槐花的， 嗯， 这酱，另个味儿，香味又不一样了。 现在不是立秋之后得吃那个丝瓜花吗？ 那个您可以做菜吃，炸酱就差点了 啊！对对对， 你要槐花什么这都行， 嗯， 说桂花行那不灵，您得做甜的可以， 太 咸的不灵。 刘宋也在问了，牛老师，酱和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就是西黄酱，您比如一斤酱，您大概您呀，怎么也得掺上四两左右的水。 哦，那不老少呢。 哎， 哦， 其实你这蒸完它发呀。 嗯 啊，因为这酱蒸完了以后，您在炸呢，您在炸的过程当中，它水分会挥发，啊，那个，酱出来就香。 得嘞， 您试试啊，我这方案不一定对啊，但是我绝对不会藏着掖着。 得嘞，嗯，回来我先试试。 啊，总结出来一些经验教训再告诉各位啊。这个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九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咱们看一下老杨的问题啊。他说，牛老师您好，我呀自己买牛腱子做酱牛肉，做好了之后我就放冰箱里了，然后等我取出来切的时候吧，它老是碎的，不像人外边那牛肉，你看切的一片一片一片的，多整装啊！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 老杨， 老杨同志您好，真好。其实您店更好吃 啊？ 为什么呀？烂乎， 进滋味了。 对，烂乎。其实这肉是这样，跟您说什么毛病，就是有点过火了。 过火了。就是过了是吗？ 对了，您过了火就站不住刀了。但是味儿一定会好吃。站不住刀了。建议您什么，您要再做这酱肉的时候，出水的时候，出透了水，先说出透了水，然后搁酱汤里酱。咱们基本上在七成熟左右，您应该关火焖着它了。让它浸泡入味儿。然后晾凉的拿出来，您再搁冰箱里保管去，切的时候。一定要断筋切，那样它要薄，还能粘住刀。您要是在锅里边直接就火冲着点，就十分熟了，再凉了以后，那就过火了。 也对， 就这么点事儿。 也对， 好 啊， 来吧。既然咱们刚才从炸酱，瞧给孩子饿的，既然从炸酱面咱们已经聊到黄酱了啊，那咱黄酱咱说个浇溜丸子呗。 浇溜丸子。 浇溜丸子跟黄酱有关系吗，哥？ 浇溜丸子一般就不搁黄酱了 啊， 干炸丸子。 干炸丸子， 干炸丸子搁黄酱，因为它要做老虎酱。这说什么是老虎酱啊？其实我们老北京就叫什么呀？叫蒜酱。这个就用北京的西黄酱，然后加您炸好的蒜泥。但是这个蒜，先说啊，这蒜得找的至少，现在您到市场能买着独头蒜，独头蒜就更辣。 对， 要不然您好的得四六瓣的蒜。 对， 或者子母蒜，你要使那狗牙蒜就算了。 我的天，这一套一套的， 那可不是，什么东西你得说，先说选料、您弄那狗牙蒜它没味儿。 得了 啊，您那要吃个饺子什么的，甭砸，直接一半一半嗑挺好，跟小瓜子儿的那行，不是忒辣。 独头蒜最好， 当然了，独蒜或者子母蒜，这要不就好的四六瓣，用紫皮的啊，白皮的差点，狗牙蒜就是白皮的最多，那你要干别的行，是不是？这蒜你得砸了，拍了也成，斩点细，蒜得足一点。西黄酱啊，可千万别弄这甜面酱。西黄酱、蒜泥，啊，然后加香油和了完了，叫老虎酱。为什么叫老虎酱？因为您吃的时候，你蘸着酱，这酱啊粘到嘴唇上，它辣。有点蜇舌头的感觉。 就是那蒜的。 了舌头。蜇嘴唇，老虎酱。 厉害是吧？ 对，厉害，这么个意思啊！这是说先把这佐料准备好。人说老北京吃干炸丸子三吃， 对， 是不是？三吃，这其中一吃这老五酱，还有点椒盐， 椒盐 啊，还有一点炒汁，炒汁就刚才围子说这个浇溜丸子，浇溜丸子那个汁儿， 单拿， 单来一碗，然后丸子甭说了， 那就是肥瘦猪肉， 嗯， 这比例得合适点。一般来讲啊，就是肥的三成，瘦的七成。我个人做这个经验，肥的四成， 对对对对对， 瘦的呢占六成， 对对对对， 而且馅儿呢一定要斩完了以后细一点，别太糙， 嗯， 也别过成泥似的，那就没嚼头了。然后这个和馅的时候，有的人呢，有的先生加酱油，啊，有的人加五香面，有的人加黄酱加五香面。我个人做这个呢，就是搁点什么，五香面，一点不要多啊。当然，五香面最好是自配的，因为你外面买那个没谱，那里边我也不敢说，有的那个，有的那说句不好听的，那不全是五香面的，有点和茄子有点什么，有点绿豆面。哪有那么多花大料桂皮呀、 啊？ 哪有那么多东西啊？那得多少钱一斤啊？卖那一小包，块来钱，那里边估计就是别的，添加点熟棒子面之类的，没准啊。 嗯，哎， 真的 好， 没毛病。 嗯， 自己配的，或者您自己把这八角啊、桂皮啊、贝贝擀成粉， 嗯， 也成。 嗯， 现在磨碎机都有， 对， 是 胡椒的，您多碾俩棍八角。您在搁里边捏一点就得，一斤肉，您说白了勺，咱们那小调羹，勺把挑这么一点搁进去就齐了。也有人不搁啊。然后呢，准备点湿淀粉，准备点葱姜水。这个呢，单说呢，先说不怎么打水，因为打水就要延长在里边炸的时间。您所觉得是稚嫩，你炸的过程当中水分就出去了。这个嫩丸子嫩，外焦里嫩，那嫩靠什么？靠的是点肥肉。靠的是那点肥肉，啊，然后我们要准备粉子，这个团粉呢，湿淀粉一定是什么绿豆粉，顶不济的您再使点白薯粉，最好是老干，就是绿豆粉啊，要不然就是白薯粉。您要使的玉米粉啊，是生粉啊、土豆粉啊，没戏，好吃不了啊。那东西出来，尤其是生粉这一类东西，出来梗的，啊，你要玉米粉它没劲。你要玉米粉都不是自己在家吃，又不太讲，还不如搁点熟粉条呢。 嗯， 啊，都比那强。 嗯， 啊，然后呢，没有说比例有绝对的，刚才说了没有？但我一般的经验来说，我搁的多稍微多点得二两多粉子，一斤肉得照二两多绿豆粉，哎，和匀了，别打，别向一个方向搅。那个包饺子这水打馅行，你向一个方向搅。因为像一个方向来回的搅什么呀，使那肉的纤维就拉长了，它就凝结成竖了一竖一竖的肉丝。 哦， 那个出来以后不好，丸子，啊，您要那个，您要做个汆丸子没毛病。 哦， 您要做干炸丸子，就出来就是梗的了， 就太紧实了，是吧？ 它不是梗的，拿牙一咬，它顶牙。 哦， 顶牙就感觉不出来酥和脆了。 哦， 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说这个呢，干炸丸子要什么呀？干炸丸子要揣，就是咱说的跟揣面似的拌匀了。 嗯嗯嗯、 你来一下我来一下，前一下后一下揣在一块儿去。干炸丸子要揣，狮子头要摔，砰砰砰得摔，跟抻面得摔顺了筋才行。 嗯， 哎，把这馅儿弄好了以后，油做好就可以炸了。这个干炸丸子一般来讲我们叫三火。 嗯， 第一火定型，第二火成熟，第三火要炖酥。 嗯， 哎，还有一说的干炸丸子少里拍得带老虎酱，为什么呀？ 少里拍带老虎酱 啊、吃的时候带老虎酱 啊。 嗯，说我们这行业里边说这个行话， 哦、 哎，干炸丸子少里拍得带老虎酱，就吃的时候带老虎酱。少里拍是怎么回事？定型以后带第二火成熟，成熟以后捞出来，您猜怎么着？拿手勺勺背啊，把那丸子捞到漏勺里边，拿勺背轻轻给它拍的稍微有点裂口。一个是放完气儿，再有里边的让它进点油。 嗯， 这再一热油一再一冲，您再捞出来，您再跟着老虎酱吃去。 哎呦， 这就是我们这行业的术语行话。 一定是外焦里嫩的。 哎呦， 哎呀， 哎呦， 这么来啊！ 哎呦， 但是我建议你这道菜你在家 就不要 做 了，我就算了。我就先不试，回来自己拌个老虎酱还行。 哎，这老虎酱我们老北京叫蒜酱。 嗯， 你要用这个蘸点你那大盆菜。 嗯， 甭拌也行，告诉你真是好，比拿那甜面酱来蘸甜面酱来，我不能说啊，我自己感觉高三级。 嚯、 嗯嗯、而且还、哎、这尤其适合我们这伏天吃。 嗯， 哎，杀菌消毒。